友情，就让你我做平等女子。 若是从没有男士，自问仍没法独处。 相恋是极容易，相处是极难事，但女人心软便会输。到底真心相恋仍愿意仍愿思，不理会这个世界话你疯话我穿，不要去问爱会是怎样开始。也许该这么想，男共女同下车，到最后两个世界或隔开或靠依，恋爱故事到最后怎样终止，现在也许太醉意。留住，亦但愿尽心爱一次，再将梦但有时，梦别就迟，然而别再迟。若平凡不容易，但愿能和谐共处。一起若为名。不应极力缠住，做女人总要学作主。到底真心相恋仍愿意仍愿思，不理会这个世界和你疯和我痴，不要去问爱会是怎样开始。也许该这么想，男共女同下注，到最后两个世界怎样终止，现在也许太醉。纵使现在也许太醉，

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 如果说黎明已经足够努力的话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刘德华就算是真正的模范和标兵了。他在自己的偶像战线上又蹦又跳又唱，做着自己独特的贡献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他的光芒总不肯熄灭，三十几年来令人感慨。就一起听到刘德华的《长夜多浪漫》。 心不冷，陪着我走，总有心里空间。这么的一晚，自由懒漫，爱去了我已经不还，宁愿看星，怎会孤单？天空是清冷，但我心偏感觉温暖。你没有算，没有感觉哀怨。长夜多浪漫，总也有点不惯，喜欢这深空间，仍是冷。教我心作教，孤单的一晚，但愿灿烂。你去了，我却心不冷。陪着我走，总有心里空间。这么的一晚，自由懒漫，爱去了我已经不还，宁愿看星，怎会孤单？酒杯是温暖，在我心找不到遮掩。明日你若再返，未会因你改变。 想看你笑，想和你闹，想拥你入我怀抱。